至于在团战中很重要的辅助性或是控场类职业，那在全明星赛上没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更容易赢得人气的肯定都是攻击型的选手和角色，就好像球场上前锋肯定比后卫一类吸引眼球，而全明星是靠这样的方式选出，肯定不像是一支战队一样有清晰的思路和搭配。 最后组成这样一个有明显缺陷的全攻型阵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相较之下，二队那边倒是把全明星中少有的辅助、控场类高手都包括在内了，他们的阵容倒是更加完美一些。解说飞快地分析了双方的排兵布阵后，观众已经迫不及待地沸腾起来。 主办和转播方显然也很明白，这才是整个全明星赛的最最高潮，也是不紧不慢地造着势，直到气氛到达顶点后，全明星赛的团队赛这才正式开打。赫赫有名的10个荣耀各职业中的顶尖角色投入了战斗，一队这边的指挥者是余文周。 二队这边王杰希的指挥功夫也是不俗，不过却是让位给了张新杰。两个战术大师成了率先开始交锋的二人，这场比赛确实是充满了看点。一队排好阵容，直接冲上抢攻；二队却是表现出了后发制人的意图，5人散开，在地图中各自做下布置。 等着一队选手上前，这样的战术意图当然是不能暴露给对手的。但是在这全明星赛上，却是出了点纰漏，因为全息投影。选手的比赛台上特意搞了观看全息投影的窗口，虽然是让选手也领略到了这技术的先进，但是在这种时候。 从总览全局的全息投影上一看，二队这边的战术意图暴露得一塌糊涂。这一点却是全息投影初次投入使用中欠考虑的一点，只顾的推广把比赛规则都给破坏了。一队的推进迅速做出了调整，有点荣耀素养的玩家立刻就看出了一些门道，发现。 这完全是针对二队的布置做出的调整，只是观众们又没上过比赛台，还真不知道比赛台搞出了这么一个大乌龙，一时间都在那儿惊叹，只以为是一队的战术大师余文周料事如神，猜到了二队的布局。而二队的拥护者们这一看，己方这一下就像是逮捕的羔羊啊，顿时哗然一片。 心中那叫一个着急，只恨不能冲上台去揪着二队的选手们提示。眼瞅一队选手接近，不少观众都焦虑地站起来了，却见二队这边突然又是阵容一变，分散的几人突然一个收缩，反倒对了冲将上来的一队形成了以多打点的局面。结果一队反应也是迅猛。 先前的战术立刻作废，也是收费阵容，准备和二队正面相抗。观众席上懂门道的观众手拍的那叫一个热烈呀，连连感慨，不愧是两位战术大师，都是料事如神。他们哪知道，此时比赛台上的双方指挥余文周和张新杰，却都在犯着苦笑。 自己聪明，对方却也不呆。事实上，两边都是从比赛台的窗口看了全息投影的画面，这哪里有什么料事如神？根本就是看图做不止嘛。因为两边都是顶尖高手，战术素养自然是极高，所以虽非同队选手，在配合上却也不会太过生分。接受命令后的行动都是干净利落。 双方针对性的调整像是约好的配合一般，不知内情的观众自然觉得是精妙的厉害。余文周和张新杰这一看， 双方都是明眼人，偷袭、暗算、包抄、劫道一类的需要神鬼不知的战术肯定是做不了了。这一场比赛显然只能是在硬碰硬中的调配了。正面对抗，张新杰却觉得己方正具优势，毕竟他们的队伍才是一支配合合理的职业队，而一队那样的强攻型队伍欺负实力明显不如的还行，但现在双方都是全明星高手，实力就是五五之数，哪会这么容易就被对方给打压了？如此一想着，张新杰也就不再玩花样，一个指令下去，二队五人以 X 站位阵型正面迎了上去。观众只当这就要开打了，谁想开场气势汹汹冲上的一队此时却好像缩手缩脚起来，不但没有迎上接战，反而开始后撤。走位的安排却是让观众们一头雾水，结果更让大家茫然的是，一队这么一缩，二队也突然停下了脚步。观众们面面相觑，这次的战术对抗有什么深意？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观众一头雾水，张新杰此时却是一头汗水。二队的前进为什么突然停下了？因为一队那一退之后，他从比赛台的窗口看出去，竟然是看不到一队选手的准确位置了。一队的五人此时利用他这个位置视角上的障碍，居然全都藏了起来。张新杰心下自然是一惊，他立刻明白于文州的战略眼光毕竟还是比他高了一筹，他一早就想到这场比赛与平时里不同的就是双方的指挥者会通过全息投影来总揽全局，这是正常联赛中绝对不可能的，而二队中的张新杰在的话，谁做指挥那自然是没什么争议的。所以这于文州就特意留心了张新杰比赛台的位置，以此来判断他在这全息投影中的视线死角，而现在他正是利用这一点把他们一队的五人给藏了起来，这一下敌暗我明，形势一下就不一样了。而张新杰可是完全没有注意于文州的比赛台位置，又不好去乱猜，此时只好暂时让队伍停下。张新杰这边没去隐瞒，立刻把目前的情况如此这般一说。 我这边可以看到， 王杰西立刻答道，六人比赛台位置不一样，窗口视角不同，张新杰的死角却是王杰西这边可以看到的。 那你来指挥吧。 张新杰交出了指挥权，说是战术大师，但也不是说有他们的指挥就能稳获胜利，只是在相较之下，张新杰是最佳选择。此时遇到这样的难题，退由王杰西指挥，却也不能说就是什么失败的伏笔。这张新杰可还是在队里的，此时一队埋伏，他们也不急着前进。王杰西那边观察了一队的布置后，读懂了对方的打算，二队这边自然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调整很简单，目的只是不想因此吃亏，却也没想着借看清对方的位置去占什么便宜，因为这一场比赛实在是太透明了，这比赛台的设计失误搞得对方都成知己知彼了，哪怕于文州借张新杰的视角算计了这么一下，结果立刻换了王杰西来指挥，又回到原点，谁也蒙不到谁。就算再把王杰西蒙进去，还有李轩、邓福生，这些人不是队长就是副队长，哪个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难不成这于文州还想把他们所有人的视线死角都找出来？真要那样的话，那他们的走位空间恐怕会被压缩得支离破碎， 也根本没法再搞什么战术偷袭了。这一番较量也确实体现了两方高手的功力，只是对于不知内里的现场观众来说就有些不大明白了。也就是叶修这样的又是高手又上过比赛台，一看此时这两队的举动，立刻明白了他们现在所处的怪异局面，却是忍不住当笑话看了起来。 哎呀呀，这样搞没意思啊，你们看得到我们，我们也看得到你们，捉迷藏嘛，干脆一起跳出来，我们打擂台吧，一个一个上。 双方至今还未有过正面交手，但一队这边的聊天地图炮黄少天终于是发动起来了，叽里咕噜地说了起来。这些文字全息投影上看不到，但从电子转播屏还有各位职业选手的电脑显示器上那是清清楚楚。高速飞跃的文字，黄少天那是在主张大家干脆站出来，一个一个上来单挑算了。 敢不敢啊？来不来啊？怕了吧？难道要我一个打你们两个吗？ 二队没有人应声，黄少天当然是撒开了嘲讽，抑制二队不敢接战，太窝囊。许多观众明显不如职业选手冷静，都已经亢奋起来了。一队的鄙视二队的都是软蛋，二队的则在嘲骂黄少天没有专业素质，团队战要玩什么单挑。一时间场上还没怎么样，观众席上已经火药味十足，就差没肉搏起来。二队这边始终冷静，一来是已经习惯了，二来呢，黄少天嘲讽归嘲讽，但说的没有错，他们二队的确不敢。玩单挑，那也要看队伍配置，轮团队，二队这边有辅助，有控场，很是完备。但这要玩起单挑来，这一队各顶各的都是暴力角色，你要二队张新杰的辅助牧师上去，那完全就是白送。单挑，二队怎么可能答应啊？但没辙，这黄少天也就是吃透了他们这一点，明知他们不会答应，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刷屏嘲讽，占嘴上便宜。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了。二队这也都是全明星级的选手了，不至于被他轻易挑唆起来，只是在私下里苦笑。二队里倒是有人想上去跟黄少天叫叫板的，但无奈的是韩文清现在在替补位上蹲着呢。让黄少天这样喷个没完，到底面子上也不好看，二队这边抓紧朝前压进，结果一队这边像是乐于看到黄少天讨点嘴上便宜似的，避而不战，只是后退。二队这边要有个喜欢说垃圾话的，早就喷一队这行径了。但问题是二队这边的五人倒真没一个喜欢玩垃圾话的，结果一队这边有了个垃圾王，这公众频道上算是彻底被一队占领了。退退退，一队一直后退，二队一路进逼。垃圾话，这种心理攻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有时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二队的以为他们面对黄少天是可以很冷静的，但在局外人看来，此时他们急切想和一队交战，这当中黄少天垃圾话其实也是起到了部分催化作用了。二队一路推进，眼瞅就要接战，忽的一队五人四面八方的一散，二队还没回过神来，视角中就已经没了一队的角色，五人几乎都已经是有点习惯性的立刻从比赛台的小窗去看全息投影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没有，没有。 五人消息这一交流立刻大惊，对方居然真是藏入了一个他们所有人视线都无法顾及到的死角了吗？ 快退！ 张新杰立刻叫着。 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对方的一个布局，似乎是有意把他们引到了这个地方。难道这处场景？张新杰一边和其他几人后退，一边又是从全息投影上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们目前所处的这块地形，观察着那些他们可能看不到的死角。 大家保持好站位距离， 张新杰飞快地又是提醒了一句。他发现这一片区域里对方可以利用的埋伏死角实在是太多了。就在此时，本场比赛的第一集也正式打响。只听到咻的一声响，二队五人都是机敏地横跨一步，一道激光炮当场将他们的阵型切成了两半。 哈哈哈，终于可以动手了吗？ 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头顶蚊子炮不知从哪个角落跳出来的，从空中一个银光落刃，直接就要踩入五人阵中。如果只是这样一个突袭就乱作一团，二队这些人也就枉称是全明星了。黄少天的银光落刃来得突然，但二队选手们的反应一点也都不慢。微草副队长邓福生的骑士独活一步跨出，正对着举盾迎上，用的却是一个骑士技能盾反。盾反拥有的是系统强制性的技能判定，和盾反相撞的攻击，攻击伤害和攻击效果都将按一定的比例反噬到攻击者身上，说得上是一个相当变态的防御技。银光落刃虽是从天而降，但遇了盾反也是肯定无法再落下，受到反弹的冲击更会被击出一个浮空效果。身经百战的黄少天此时如何不清楚这一点，当即空中一个技能取消，不再银光落刃，改出一记落凤斩，却是掠过毒活顺势劈下。空中极短的时间里，黄少天做出这么一堆子操作，现场的荣耀观众如何不知，这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顿时已经掌声一片。邓福生再想拿盾反去接落凤斩却已经不可能，如此变个方向变个位置再去，相当于再试一次技能，此时盾反还在冷却中，又哪里用得出第二次？但二队的选手又不只是他一个人，一边的王杰西的王不留行一身黑色的魔法长袍，头顶个大巫师帽，此时朝旁一个小跳，而后挥臂一甩，却是一个暗夜斗篷朝着落凤斩劈下的夜雨生凡卷了去。暗夜斗篷也算是个抓取类技能，判定相当强力，此时王杰西敢顶着夜雨生凡的落凤斩使用，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把这一击给破了。就在此时，枪声一响，周泽凯的一枪穿云也在连续的射击中冲了出来，超高速的移动过程中却是枪枪不离王杰西的王不留行。王杰西还要固执地使用这一暗夜斗篷的话，势必会受到周泽凯的重创。当时立断，王杰西取消暗夜斗篷一个猴跳，邓福生的毒活却也在此时正好和他一个换位，毒活的盾牌挡下了周泽凯那边的连射，黄少天这边的落凤斩再未受到阻挠，但是劈出的位置却是已经没了目标，这一击终究还是斩了个空。